你最美的事，竟让我遇见你，于是别上你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

诉我，请你快点告诉我，是否你挽着小园地，你看那青青翠翠远山近水风光歌起，你听那声声鸟啼婉转甜蜜叫人难忘记，小园地有我有你，我喜欢喜欢这里，小园地里映着我俩的足迹，象征你我情永不移。告诉我，请你快点告诉我，是否你爱着小园地，你看那青青翠翠远山近水风光多奇，你听那声声鸟啼婉转甜，你叫人难忘记，小园地有我有你，我喜欢喜欢这里，小园地里映着我俩的足迹，象征

总是怨你忧伤的机会，爱是自由自在的天空。 你的青春有什么？燕舞， 燕舞，燕舞， 金星 儿，湖南的凤凰台， 还是外婆的澎湖湾？ 澎湖湾，澎湖湾。 经典九老小致敬经典怀念青春演唱会，7月14号晚18点半，大兴绿地缤纷城等你一同唱响青春的故事。现场更有儿时游戏等你挑战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经典九老小。 雨吹烟，那是我的家园。我愿变作 是绝不敢回味。曾曾爱人在心扉，我流下了思乡泪。南风吹彩云悠悠，一江春水长流。远处绿绿炊烟，那是我的家园。我愿天中的绿烟重回旧时家园。时光像流水不回，往事却不堪回味。曾曾爱远在心扉，我留下了思乡泪。